每次活动都是在公众号上报名的哦。 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听听糖耳朵，你也可以用它在手机上听故事哦。 好啦，开始听故事啦。 下面的故事是一位美国的大朋友妮娜兰登为我们创作的，是由雪燕翻译的。我们要谢谢森林鱼，黑龙江美术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下面小群姐姐要给你讲的故事是猎蜥侦探事务所变色龙失踪案。在城里有这样一家私人侦探事务所，它的名字叫猎蜥侦探事务所。当然了，这家侦探事务所里的私家侦探就是猎蜥先生。这会儿猎蜥先生正坐在办公桌前面，叮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电话响起来了。猎蜥先生接起了电话。 喂，我是私家侦探猎蜥。哦，是的，我当然能找到失踪的蜥蜴。怎么，是条变色龙吗？好的，我能办到。你为什么不到我的办公室来呢？请你带上照片吧。 挂上电话以后，猎蜥先生回想刚才说过的话。 我刚才是不是说了我能办到呢？不过要知道找变色龙可是非常非常的困难。 可是在电话里，那位女士听起来很难过，很着急。猎蜥先生猜测，打电话的女士一定把她当成能够帮忙的人了，当成一个救星。很快，打电话的女士来到了办公室里，她穿着蓝色的西装，画着很浓的妆。哦，她是一位漂亮的变色龙女士。她坐在办公桌对面的椅子上，对猎蜥先生说：嘿，你可以叫我莉子。这是我的丈夫利昂的照片。上周的一天晚上，他没有回家吃晚饭，我做了他最喜欢的炖蟋蟀，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他之前的表现确实有点奇怪，他每一分钟都在变颜色，而且总是窝在家里不出去。哦，说实话，他有点无聊，我很担心他遇到了麻烦。 猎蜥先生想了想，他夸口说： 哦，现在什么也不用担心了，莉子女士。我要是找不到利昂，那恐怕没人能找到他了。顺便问一句，您最后一次见到利昂的时候，他是什么颜色呢？ 问完了所有的问题，很快，猎蜥侦探做好了一大叠失踪变色龙利昂的寻人启事。 不过他也不清楚变色龙利昂会变成什么颜色， 于是他就把每一张海报都画上不同的颜色。 这个利昂要是身上有个疤痕或者纹身就好了，那样就很容易认出来。可惜他什么都没有。 猎蜥先生出发了，他把能去的地方通通贴上了寻人启事。他先来到了呱呱警长那儿核查情况。呱呱警长是一只大牛蛙，他总是习惯下结论。他说： 啊，失踪的变色龙，找他实在是太浪费时间了。说不定他已经假装成一块石头了。 猎蜥侦探笑着说：走出警察局之后，猎蜥先生到处去找。他简直把所有能找的地方全找了一圈。他在森林里贴了张寻人启事，他穿过田野，翻过岩石，爬上大树。他向乌龟、蜥蜴、蛇、青蛙、癞蛤蟆和石龙子都问了情况。 天渐渐黑了，列西侦探的脚累了，舌头也打结了，可是他没找到任何线索。 唉，可能这条变色龙里昂真的永远消失了，不过也可能我找的地方不对。 列西先生决定回家，第二天一早继续出来找。在回去的路上，路过沼泽地的时候，他看到沼泽地的深处发出了像萤火虫一样微微的光亮。 哦，对了，我都忘了，在池塘边上有个蜥蜴俱乐部。那是个滑溜溜的地方，大多数冷血的爬虫都爱去逛逛。 虽然列西先生的大脑告诉他不要去不要去，可他的肚子却告诉他去吧去吧，那儿说不定能吃到炸蚂蚱，还能喝一大杯冷饮。 我想我还是听从我的胃，到那儿去吃点东西吧，我真的很饿了。 列西侦探来到了蜥蜴俱乐部。 哇，这儿可真够热闹的。 他看着这个地方，不想打搅任何人，也不想引起任何人的注意。他走到后面，坐在一张桌子旁边。在这儿，他能看到所有的人和事情。他叫来了菜单，发现这个星期的特色菜是炖蟋蟀。 哦，这难道不是变色龙里昂最喜欢吃的东西吗？这真是太巧了吧。 一只甜美的火蜥蜴走着美丽的步子来到餐桌前面。嗨，你好，我叫萨莉，我是你的女服务员。哦，像你这么漂亮的两栖动物到蜥蜴俱乐部来做什么呢？列西侦探点好了菜，他看到餐厅的舞台上有块牌子，上面写着本周演出卡米尔和毒蜥蜴女孩乐队。于是列西侦探问女服务员， 嘿，萨莉，谁是卡米尔？ 萨莉笑了起来，我可不知道谁是卡米尔，她是前几天突然来到我们俱乐部的，不过她真的很会唱歌，而且她和我们的毒蜥蜴女孩乐队配合得非常好。哦，你一定要留下来看看他们演出。列西侦探晚上也没什么事儿要做，而且这里的炸蚂蚱真的很好吃，所以他决定留下来。很快全场的灯光变暗了，每个人都等着毒蜥蜴女孩乐队登场，所有的眼睛都看向舞台。唰，一道聚光灯打下来，幕布刷啦刷啦的响，划出了一条很不一样的变色龙。 哦，我觉得那张脸我很熟悉，好像在哪儿见过。 列西侦探仔细地想着，可是这是一位变色龙小姐。这时候，变色龙小姐开始唱歌了。哇，他的歌声可真好听啊，列西侦探完全被他的声音迷住了。演出结束之后，这个叫做卡米尔的女歌手鞠了个躬，就回到后台去了。列西侦探拼命地鼓掌吹口哨， 嘿，唱得好，唱得好。哦，天哪，我简直太喜欢他唱的歌了，我应该去后台找他要个签名。 列西侦探真的跑到后台去了，他偷偷地溜进了演员的化妆间。他紧张得浑身发抖，敲了敲门，咚咚咚，里面传来了一个声音。 哦，是谁？ 哦，就是唱歌的那个人。对对对对对，啊，列西侦探激动得简直快要蜕皮了，他真不敢相信他竟然可以和一个唱得那么好听的歌手单独待在一起。 他打开门走进去，看到刚才在舞台上唱歌的变色龙小姐正戴着高高的假发坐在化妆间里。他结结巴巴地说， 卡米尔，我想要您的签名，就签在这儿吧。 他伸手进口袋随便抓了一张纸出来，然后递给了卡米尔。卡米尔看到那张纸，不，那不是纸，而是寻人启事，是今天列席侦探到处贴的寻找变色龙利亚的寻人启事。卡米尔看起来很吃惊，也很害怕。他说：“ 你是怎么知道的？” 列席侦探有点奇怪，知道什么？他有点懵了。于是他的脑子开始飞速地旋转起来。 卡米尔看上去有点眼熟，而且他看到李昂的照片显得很惊慌。哦天哪，卡米尔就是李昂那条失踪的变色龙。 既然是这样，那列席侦探就干脆假装自己已经都知道了。他对卡米尔说， 哦，你知道李昂先生，李子一直在找你，他非常难过，而且他很想你。 李昂摘下了假发，叹了一口气，他的声音也有点改变。 哦，我也很想他，可是我担心李子觉得我是一个很没意思的人，我觉得我应该离开他，让他找一个更有趣，更让他心动的人。我很想向他证明我有天赋，我能成为一个特别的人，甚至是个歌唱明星。我听说独蜥蜴女孩乐队需要一个新主唱，所以我就到这儿来了。当然，我跟乐队配合得非常非常完美。 就这样，列西侦探破获了李昂失踪案。过了一段时间，他听到了最新消息，李昂在沼泽地里的演出引起了巨大轰动。当然，他不用再戴着假发假装成是女孩了。而且他的太太丽子看完表演也非常兴奋，他留在了厨房当上了新的厨师长，他做的炖蟋蟀大家也都很喜欢。事实上，蜥蜴俱乐部渐渐成为了大家都喜欢去的地方。至于列西侦探嘛，谁知道下一个案子会是什么呢？也许是去抓一只逃跑的青蛙，也许是抓诈骗的乌龟，或者投毒的蛇。啊，不过请你记住，如果你有麻烦，别忘了给私家侦探列西先生打个电话。 怎么了，小琴姐姐？ 这是我刚从幸福小区的门口拿的传单。 哦， 第一届幸福小区帽子设计大赛。 帽子设计大赛？ 对，我听说这次我们要在幸福小区举办这个大赛，然后呢，让大家设计各种奇怪的帽子，谁的帽子最奇怪，就可以得到其他所有奇怪的帽子作为奖品。 哦，是这样啊。 嗯，而且结束以后，我们还要全小区的人都戴上奇怪的帽子，在我们整个幸福小区举行一次帽子大游行。 哦，那现在我们家里有的是太阳帽、草帽。 哎呀，这些都太普通了。 那安全帽 必须要做一个最最奇怪的设计才能得第一名 啊。我有了。 什么？ 你坐在这儿， 我坐在这儿。 哎，看着镜子， 看着镜子。 嗯，就像在外头那个发廊一样哈。 你要把我当成模特儿？ 是的，是的，是的。 好的。 哎，一会儿我在你的头上会换各种造型不一样的帽子。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啊，可以。 然后我们拍照片， 好， 然后送到组委会上去， 好的， 让他们去评选， 好的。 我想我们一定是冠军了。 你打算给我做什么样的帽子？ 嗯，你说我们有的什么太阳帽、草帽，这些都太一般了， 太一般了，太一般了。 这样，你先化个妆， 好， 一会儿这样就上镜了。 我要把嘴画的漂亮点儿， 对， 画画眉毛， 哎，对，戴上个墨镜， 戴上个墨镜， 有啦。做好啦， 做好啦！ 我挑选了一只穿了三年的、已经被撑大了的、松了口的袜子，而且还是长筒袜。你看它的色彩丰富吧？哈哈！哎，往这边歪一点儿。一、二、三，咯吱。OK。 糖耳朵听听听听糖耳朵，糖耳朵笑笑笑笑糖耳朵，糖耳朵唱唱唱唱糖耳朵，糖耳朵跳跳跳跳糖耳朵。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我是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 晚上，呱呱缠着爸爸讲故事，爸爸被缠得不耐烦了，就对呱呱说：“啊，好好好好好，那你说吧，你要听长故事还是短故事？”“ 长故事。”“ 啊，好好好，我跟你说啊，从前啊，他有一只苍蝇，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 哎，停，我要听短故事。” 好好好好，短的啊，注意听了啊，短，非常短。啪，苍蝇死了。 据说那天晚上之后，呱呱就再也没有理过爸爸，更不要说缠着他让爸爸给讲故事了。有一天晚上，只有妈妈和三岁的呱呱在家，妈妈逗儿子说：“哎，儿子，宝贝儿，过来，如果这个时候来了一个魔鬼，他要吃一个人，你说你是让这魔鬼吃我还是吃你？嗯，害不害怕？”呱呱非常淡定地对妈妈说：“ 妈妈，我看还是吃我吧。” 妈妈听了心里很感动，非常高兴地说：“儿子，你是怎么想的啊？为什么？告诉妈妈。”嗯，呱呱说：“ 魔鬼吃了你，我一个人在家害怕。” 自从办了银行卡以后，呱呱的爸爸上街就不怎么带现金了，需要的时候他就去柜员机或者用微信来支付，有的时候呱呱也会跟在他的身边。有一天，呱呱的爸爸取完了钱从银行里边出来，呱呱突然对爸爸提问说：“ 爸爸，银行还欠我们多少钱呀？” 呱呱不到三岁的时候很可爱，有一天晚上正看电视，突然停电了。妈妈说：“哎呦，停电了，今天晚上怎么回事啊？得了，咱啥也看不见，咱只能睡觉去了，好吗？”呱呱非常乖巧地说：“ 好吧，也只能这样了。” 于是便和妈妈睡了。第二天早晨，妈妈喊她起床的时候：“乖呀，宝贝儿，醒醒啊，天亮了，知道吗？醒了，起床。”这个时候呱呱立刻睁开了眼，问妈妈说：“ 妈妈，天上来电了。”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 听听糖耳朵。